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快乐出发哈。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吧。今天是8月10号，那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希望为您的出行带来一个这个参考。 今天天气还可以啊，虽然温度比昨天略高，但是感觉没有那么闷了。 对， 嗯， 入秋之后真的明显感觉就是有一点那种凉爽的感觉了， 秋高气爽 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天气也特别对应的一个话题啊。 啊，是吗？ 就是一般这种天气啊不太适合表白。表白之后呢，就是人家同不同意你都紧张得太热了，所以还是要更凉快一些的时候比较适合表白。 哎， 所以硬凹硬凹。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表白吗？这么幸福的事情。 是，我们要说的是从来没有被表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剧情忽然反转了一下，心情骤降啊。 对， 我觉得 凉快一些吗？ 好像确实，如果你鼓足勇气要表白的话，好像真的是要心里边需要为自己增加无穷的力量，然后就会考虑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看一看外边的天气，想今天还是算了。 对，然后感觉今天马上就要被表白的了，另外一方呢就会想，好，今天这个话题让我透心儿凉。 我就想，不，他会想到说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对我表白过，所以正好来参加今天这个话题，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GTP986，欢迎各位随时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我们接着来说的是我们今天的资讯，来说一下日本发明了一种不会融化的冰淇淋，感觉是吃货的福音又到了。这个是抗暴晒的能力能够达到10分钟，暴晒10分钟都不会融化的冰淇淋，各位有没有见过呢？那么最近呢，日本的一项黑科技就让这个成为了现实，有网友也是这个做了体验，说这个所谓10分钟不会融化的冰淇淋，在夏日室外温度下的确做到了10分钟整体没有融化，只有周边的一些细微处呢有些许的融化，就是已经很不错了。 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啊，但是大家都在说应该是越安全的它化的会很快的。 哦，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制冷剂之类的， 所以你担心就里边有一些让它为了保持不融化而增加的东西。 但是我是有一点担心，但是我在想，如果外面是非常厚的一层 啊 冻过的巧克力的话，也有可能不会融化呀。 如果是按照你这个思路，然后再想想它10分钟不会融化，我觉得就正合我的口味。 对，然后又有点齁。 因为我是每到夏天呀，这冰棍类的都吃的很少，包括冰淇淋其实吃的也不多。 一定是因为怕化 啊。对， 他没有反应过来就化了， 并不是因为我上年纪，而真的是因为它融化的很快。然后我每次因为我吃东西吃的很慢，所以每次吃冰淇淋啊这类都是狼狈不堪。如果我要吃冰淇淋的话，我一般都会买那个碗状的，一勺一勺蒯着吃， 最后是 大不了最后把它喝掉吧，是不是？ 我能想象。哎呦，能想一个老奶奶在 牙都 老姐姐 牙都快掉没了哈，吸溜吸溜在那喝着，也挺惬意的， 很幸福啊。继续来看，我们心疼一下上海迪士尼的唐老鸭。 哎， 唐老鸭是打引号的，应该是扮演唐老鸭的那位演员，中暑了。 哎呀， 但是他全程没有脱下演出服， 感觉要泪目了啊。 哎呀， 微博的网友就发了一部视频，称呢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米奇童话专列的娱乐演出进行的过程中，唐老鸭在梦幻的花车里因为中暑而倒下，那最终呢唐老鸭被演职人员搀扶离开就医，期间呢唐老鸭始终没有脱下演出的服装。 哎呀，太敬业了， 真的很是很敬业。 嗯，很心疼这个唐老鸭，同时也是觉得就是像他们这些演职人员呢，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欢乐，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体谅他们工作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啊。 对， 你要关照自己的身体。 是，嗯，我真的是听朋友说，我因为之前去的时候看到他们表演，就觉得特别的专业。 嗯， 然后回来之后，一位朋友跟我说，因为他是上海人嘛，他跟我说，因为他去的次数多，他也比较有研究。他说，这个上海迪士尼这个梦幻表演的这些演员，他是。基本上只要是没有表演，一定是在集训 啊， 就非常专业的人在培训他们。 没错，所以我觉得赶快有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吧，就是他们的这个服装，这个道具 自带小风扇， 就因为他们穿在他们人在里边嘛，所以里边会不会有一些降温防暑的方式，能够让他们身体也能够得到保重啊？ 哎，不如把那个十分钟不会化的冰激凌卡在那个嘴巴那里。 有 舔一舔，扭一扭， 有什么用呢？这么敬业的演职人员，人家在工作的时候，一定是哪怕你看不到的，他也会在里边，不会偷吃的。 我忍住，我只是想闻一闻， 感觉这是更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接着来说，这个是叫共享猫咪，很多人说呢，就是自从共享技术出现之后呢，开始有了五花八门的共享的方式，有一种共享猫咪就火了。但是这个对猫咪真的就好吗？喜欢小猫，但是呢又不想或者是不能够长久的去养它，于是共享猫咪的概念真的是火了一把，让共享出行别无二致的界面。那么打开这个 APP 就能够看到附近的猫，扫码就能抱走。然而实际操作一下发现，抱猫就走这个概念真的是一个停留在构思阶段的，就漏洞百出啊，有可能出现的共享猫咪，甚至今后呢可能出现的更多跑偏的共享。显然共享猫咪这类的项目注定是一场闹剧。哎，虽然这个记者就是写这番话的时候感觉是带了一点主观的色彩，但是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我觉得猫咪真的不建议共享啊，因为猫不答应啊。 哦，说到最后我终于懂了， 是吧？你想一想，就是你好，因为这都是出于我们人的角度，觉得说，哎， 是， 哎呀，我喜欢小猫，所以呢，我要和它在一起，我要跟它玩。人家小猫可不一定愿意和你走啊，因为养猫的都知道，就猫啊，它对那种就是陌生的环境，或者它给它换一个环境，它真的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一开始它是强烈没有安全感的。 是，而且我觉得只要不是说是工具或者有使用性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适合共享。 没错，没错。 共享这个概念，它本身你就是 应该 是 一个物件 嘛。对对对 对 对。 猫咪它是一个这个活生生的小动物啊，不能够由你所想啊。 对，继续来看这只会手语的猩猩去世了。那夏特克呢是世界上最早学会了用手语和人类交流的猩猩之一。那它不仅能够使用手语，还会打扫自己的房间，使用简单的工具，熟记去快餐店的路，甚至呢还主演过纪录片《我的野生》。运势上大学的猩猩。那么据BBC 的报道呢，39岁的夏特克呢是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动物园去世了，是北美动物园里最年长的雄性猩猩之一。 嗯，还是一只长寿的大猩猩哈。 嗯， 来看，这是当你养的迷你猪长到650磅的大胖猪之后，主人呢宁愿辞职也要伴它左右。最近呢，这个一位主人他呢是最初接回家的这个小可爱。这个小猪啊，据说是迷你猪，只有4磅重。一开始以为它是迷你型的，没有想到啊，这个一段时间之后胖成了一个650磅重的大肥猪。但是呢，他们也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放弃这个小这只猪，反而是举家搬到了郊区，还特意为这个养的这个小猪开设了一家动物避难所。主人说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小猪的存在改变了他们家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呢也愿意陪伴这个小动物。 嗯，其实有很多朋友，之前我们也聊过，有很多朋友什么买的迷你猪啊，什么香香小猪猪啊， 养着养着都发现呢，越养越大， 养成了二师兄嘛，就感觉邻居也是挺困扰的啊，有点害怕。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主人的爱心是让我们感觉很暖的。 嗯， 继续来看，近日呢，小胡的爸爸回家见了17岁女孩，女儿呢还在玩手机，暑假作业是一字未做，顿时火大了，教训女儿，女儿边哭边报警，并且说爸爸在家打他，希望民警帮忙。那爸爸呢是说并没有动手，只是语气较重。那民警呢对双方进行了劝说，并教育小胡的父亲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教育子女。 嗯， 哎，现在觉得当家长真是也挺难的。 是啊， 嗯， 父女两个人好像都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不妥的地方。嗯，两个人应该好好的都反思一下自己，因为毕竟孩子也大了，方式也应该改一改。 是的， 嗯，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来一起听一首少一辈的歌，我在海边等你。 Oh. 别浪漫的一首歌，特别小清新，叫《我在海边等你》。等你干什么呢？ 也许是告白啊。 对啊，也许就不被告白啊。 所以被告白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又浪漫的事情。反之，还没有被告白过，应该也是有一把辛酸泪。 我们来看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别人稍微对你用心点儿，都当成喜欢了。 哦哦， 啊，把别人的大爱当成了， 对呀， 对你的钟情。 万一你遇到的是一个中央空调呢？走到哪儿温暖谁哈。 嗯， 来看一下，这位叫杰杰的朋友，他说呢，我身边的都是单身的人大集合。 啊， 就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单身的。就是、大家互相形影相吊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就比较像的人比较容易成为朋友嘛， 然后彼此安慰哈。 啊，懂什么烦说一直在学怎么样委婉的拒绝别人，后来才知道没有用，因为没有那个人出现过，每次接触都感觉，哎，对方好像喜欢我，估计是要表白了，结果是我想多了， 每次演的都是内心的独角戏，哎。哎，好像， 哎，怎样？ 我是在想，这朋友是挺有意思的。 哎， 他就是之前还是在想说如何，比如说对方告白了，我要如何去拒绝他，想了很多，后来发现还没有用上，没有派上用场。 而且你刚刚想说的肯定不是这个， 并没有，我就想说这个，就评论而评论。 哎，我也空想过，你空想过吗？ 空想什么？ 就是 啊，设想是吧？ 啊，设想 都有过呀。 那你当然想的是我应该怎么样拒绝他， 并没有啊， 不拒绝。 一旦被表白，怎么能拒绝他呢？ 那样子呀？ 啊， 我答应，我答应，别说我同意，我同意了。 哎，这和我预想的那个情景差不多，差不多啊，让我找找感觉。 看看这位朋友，对不起，没有体会过。 啊， 但是呢，我也不再渴望恋爱告白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我要好好赚钱，别的都不在乎了。这属于受刺激了啊。 对，忽然我在想，就是没被表白过，但是你有没有过表白的勇气呢？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你自己有没有去表白过呢？ 哎，真的，我之前就是喜欢某个男演员，喜欢到顶点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碰到他了，我应该说什么？ 你想过吗？说什么？ 想过。 嗯， 我就特别冷静的走过去，我说：“哎，不记得我啦。”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忘了。你看， 我想他的经纪人和助理是不会允许你和他套这么半天词儿了。 我想象嘛， 啊， 自罚三杯，然后。我心甘为敬， 真的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然后，我可能已经被拖出去了。 哎，那所以说到告白呢，真的不一定是对你就是爱慕的那个人，也可能是对你的偶像啊。 对呀， 就是那个高高在上，那个让你仰视的人物。 哦，我倒没有觉得他高高在上 啊。是吗？所以你才敢这么和他热，这么聊起来哈。 对啊，就是一定要装作特别熟的样子，先哎自来熟，哎然后就默默的走掉。 我觉得你都可以用家乡话来和他聊啊，这样的话大家一下就， 哎，对呀， 马上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距离感了。 可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啊， 啊，是这样，所以要学一学嘛，多学习这种方言或者外语也是很必要的。 哎，或者这样，戴上一个眼镜，我是你以前的老师。我真的要被拖出去打死了。 哎，剧情真的是发展的我们都无法控制了。来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吧。 再看看这位朋友。是你小莫姐姐说这个。 哎，我也看到这条 异性跟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以为他喜欢我。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目前为止可能还没被告白过，所以才很比较容易自作多情。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对方真的是有点喜欢，喜欢你了，然后你又从表情上呢让人觉得你已经知道了，可能对方就有点没法再说了。这话题怎么进行呢？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你看比如说这位小莫姐姐，人家可能想要跟他说，然后他自己默默眉飞色舞，心里活动特别多， 满脸跑眉毛。 哎，好像知道的，我知道了，好像有点喜欢，然后 别人觉得没有气氛了， 嗯， 就对不对？ 对呀、啊，或者一开始真的是满满的喜欢你， 自己摇摆起来了， 看到你这副表情和这么样的 破功了， 不自重， 人设崩塌了， 对，瞬间转身就走了，幸好没有表白。幸好没有对你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原来她是这样的小姐姐。 接着来看哈，这位叫亲爱的214说了，应该是被表白都会觉得惊慌吧，一看就是还没有被表白过，自己在揣测当时的那个状态 啊。当时哎，想象自己当时应该是紧张的哈。 哎，但是我在想啊、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确实你不太喜欢他、对他没有感觉的人对你告白，应该是一种尴尬，不是一种惊喜。 我没有此类经历。 你不要谦虚。 真的没有 啊、哦、都是你喜欢的人向你告白了。 嗯，也没有。一定要说的这么直接。表姐，看我问你了 啊， 哎，你有没有那种你对他没什么感觉的人就忽然间跟你告白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一把年纪了，年轻时候的事情都不记得那么清楚了。 那如果是很有感觉的人跟你告白呢？ 那好像还没有遇到过。 也是因为一把年纪忘了吗？ 是啊是啊，岁月不饶人呐、啊、 我们都把你们忘了呢。巴啦啦少女战说，搞笑小仙女是你想表白就能表白的吗？ 哎，怎么个意思？我没太明白。 小傲娇啊。 哦， 你想向我表白就能向我表白。 嗯，我是不会按照你的剧情去配合你演戏的， 但是我内心还是很高兴啊。 有人告白过了。 哎，我觉得小女孩是这样的， 嗯， 就是好像你嘴上老说啊，不是不是，我当时一定会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哦， 嗯 嗯， 是吧， 年轻人的心里真是揣摩不透啊。 好复杂。 嗯，来看看这个叫玉米和土豆豆说了，有人问我单身多久了，我反手就是一张过去的 CD。 你直接问我的年龄不就得了吗？ 听听那时我们的歌曲。 哎，看来这位我和这位朋友应该是有的聊啊，都是一把年纪。 哎，去你家看看有没有过去的 CD 啊。七哲林说，总有一种这辈子都找不到和我互相喜欢的人了，这种感觉太过强烈。 嗯，我特别想用我爸平时鼓励我的一句话来鼓励他。 嗯， 我爸鼓励我的那个情景啊，一般是在我们两个人一起等车的时候，等啊等啊，望眼欲穿，车都不来。 嗯， 我爸说没关系，没来就是快了。这句话我发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用在什么样的情景下都可以。 哇， 没来告白的那个人没来就是快了，给自己一些勇气和信心嘛。 我眼前又浮现出了叔叔那种教授风，真的就叫老教授风格忽然出现，然后跟我说 气定神闲的告诉你哈， 然后捋着他的白胡子跟我说别着急，没来就是快，好有哲理，有没有？ 哎，对，我就是他第一次对我说的时候，我当时就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震惊了吗？ 后来无数次的安慰我的儿子，没来就是快了。 一定不要在打针的时候跟他说这句话呀。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 嗯 嗯，看看这位叫钱宇的朋友说，看着身边的闺蜜一个个都比你有更爱她的人在身边了，而你呢一直扮演他们的恋爱问题解答者，从来都是一个人。 我想抱抱这个朋友。 一起痛哭吧。 好像当年我承担就这样一个角色。 对，好伟大哦， 就帮大家分析一下感情问题，实际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 哎呀，难得大家还听你的啊。 哎，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过是一种怎么样的有趣的体验。 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不要怕尴尬， 没错， 大胆的讲出来。 刚刚平台上那么多的朋友都已经啊但说无妨了，你还有什么可拘着的呢？对吧？ 对对对对对， 勇敢一点吧，直面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未来。 是啊， 美好的明天还在前面呢。也许今天就会发生这样浪漫的事情呢。 哇，这么多心理建设的话，圆姐经常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吧。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难得我们还信了， 信不信由你啊。 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 是。 看一看这个斑点长手鱼是生活在澳大利亚。 我感觉错播到了动物世界栏目。 德文特河流域附近的极度的濒危物种啊，他们利用类似于手的鱼鳍可以行走在河床上。那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那么由于河床长期的受到人类以及一些海洋生物的破坏，被丢弃在河底的啤酒瓶竟然能成为斑点长手鱼的理想的繁殖地，以保护它们自身及产下的鱼卵不被吃掉。 嗯， 哦，放到酒瓶盖里， 是啊，这就是应该我们人类去反思啊，就是对大自然造成的这种破坏。啊，万幸的就是这些生物确实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到这样的办法。 嗯，我想象一下这样的鱼，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嗯，是啊， 有一天它站在我面前，我 都是被你们人类给逼成这样的。 是， 嗯，来看。这个是1000人同吃巨锅拌饭。最近呢，这个吉林的2017年美食嘉年华，在这个现场直径大概是3米左右的一个巨型的木质朝鲜族大锅拌饭亮相。拌饭里边，哎，听听啊，有菠菜，有豆芽、胡萝卜、黄瓜、枸杞、黑芝麻等等等等36种食材，再加上200斤的大米，经过10个小时的这种精心的制作之后，哎，端上来了，现场1000人同吃这一碗巨锅拌饭，场面让人叹为观止。 我也特别想去参加 传说中的大锅饭呢，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刻。 哎呀， 嗯，继续来看，嗯，来看看这位暴打小偷的大妈。 是， 这位暴打小偷的是位俄罗斯的大妈，事发在俄罗斯东南的一个城市。这名小偷呢，本来是想找个软柿子，没想到他下手的目标，这位大妈一顿暴揍，并且呢，把他双膝跪地的按在头上打，啊，而小偷呢，就剩下喊救命了。他向途经的一名开车的人说：“救救我吧！”开车的人说：“如果你偷，救你干嘛呀？” 战斗的民族。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是呢。 嗯，来看实力坑爹啊，这是昆明10岁的男孩，因为作业没有完成跟爸妈吵架，赌气自驾撞坏了7辆车。最近呢，这个10岁的男孩开了一辆轿车，在昆明的双河湾小区附近的一条路上，一车连撞7车。那么据说孩子是因为暑假作业没有完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偷拿了钥匙赌气开车上路。那男孩的爸爸当场已经表示要负责赔偿。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就是你细思极恐越想越后怕的事情。 是的，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年纪的孩子，首先他能够轻松地拿到家里的车钥匙，还能够轻松地把车开到路上去，本身已经是很可怕了。那么之后发生的这个车祸呢，又是应该是万幸没有人员的伤亡吧，要不然的话就更加的不堪设想了。 嗯， 那家长一定要好好反思啊，一个是教育孩子，再有一个就是如何来就是监管孩子。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一定有此类的经验。 嗯， 不然他不知道能做这件事情。 是啊， 啊，家长要好好反思。继续来看呢，来看看这位主播啊，蓝烟是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则暖心的公益活动，那呼吁广大的网友可以参与到流浪动物的公益事业中。 嗯， 那么该活动一经发出呢，是迅速的引发了近10000网友的转发讨论，那不少的网友也是纷纷点赞，说这个95后的主播太有责任心了，这是年轻人的骄傲啊。网友表示呢，感谢这个社会还有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温暖，感觉到了生命的平等。而且呢，是这位95后呢，是怒捐了10吨的宠物粮。 哇， 嗯，确实是年轻人的骄傲，啊， 没错没错，千万不要给年轻人贴上标签，什么90后啊，怎么怎么样的。 嗯， 其实呢，都是年轻人，都有一颗朝气蓬勃的爱心呐，啊。 是的， 嗯，来看这是，哎，广西南宁铁轨表面温度接近53度，那么每位吊车员还要穿戴着厚厚的防护服和手套进行工作，也是汗流浃背。那么江西南昌工人们每天呢，要为这个铁路接触网更换绝缘材料，为了不影响车辆的通行，他们只能够在中午时段来进行工作。当时的那个工作台的车面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以上，所以要向这些在高温下坚守为我们来服务的这个付出的工作人员们，要向他们致敬。 嗯，我觉得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物品一定要必备啊， 没错， 在身边随身携带。 嗯， 再来看一下，在郑州然屯路的董寨街口呢，一辆电动车载了5个人，而且是在快车道上飞奔，车上的人有说有笑， 据了解呢，驾驶车辆呢是一位孩子的父亲，其他四人分别是妈妈、两个女儿以及13岁的儿子。期间呢，驾车的男子的手机响铃，他还把手从车上移开，然后呢用另外一只手去掏手机。而这辆车上的五个人的重量加起来已经将近700斤了，相当于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载客的重量。 嗯， 太可怕了。 没错没错，这可是一家人呢，而且 是 严重的这样一个超载的情况发生。怎么说呢，就是不做就不会死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可怕，一定得有安全意识、啊、 没错没错、 嗯、 来看，这是运钞车前箱损坏，百元大钞满天飞。最近这个桂林的一辆运钞车突发了这个紧急情况，那么运钞工作人员呢搬运前箱的时候，前箱突然损坏，大量的钞票散落在地上，场面居然没有出现就是像哄抢啊这类的情况。 嗯， 那路过的市民呢都是帮忙来把这个钞票捡回来，那么也是如数归还。经过清点之后，散落的钞票全部被找回，一张都没有少，为路人点赞。 嗯，确实是，真的是很棒啊。 是， 真的这个场景会让我想一些大片儿， 哎， 电影中的场景啊。嗯，继续来看纠错啊，看看纠什么样的错。那下列三伏汗要出透，留言称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中老年人表示让汗出透了才舒服，才能够达到健身的效果。事实上呢，健身是不能盲目的追求运动的快感的，特别是在夏季出汗多、消耗大的情况下，那健身者呢更要注意把握运动的度，以免消耗过度啊，对人的某些机能产生损伤。 哎，所以运动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嘛。 嗯、是。 来看美国的研究人员说了，这个孤独危害公众健康，或者比肥胖的那个情况还要严重。美国的一项这个研究人员在美国心理学学会年会上发布了这个报告，说孤独和社交孤立对于公众健康的危害或许要超过肥胖，而且呢，这个影响还在每天都在加剧当中。美国的这个报道就说了，说呢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社交孤立和孤独显著增加早逝的风险。随着老龄化人口日益的增加，那么孤独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只会加剧。事实上，世界上不少的国家也正在面临着这个孤独流行病。 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当有孤独的感觉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走出去，要多跟朋友在一起，多去结交新的朋友啊。 没错， 多多的参加活动， 打开心门。 对，我真的是发现一个人待的时间越久，可能你越喜欢一个人待着，但是你同时又感到强烈的孤独感。 没错， 总 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会让你觉得，如果身边有个人就好了。 对，要勇于改变孤独的状态、啊、 没错。 再来看看这位华裔夫妇非常的厉害啊，华裔夫妇60万买下了美国富人区的一条街，所有的住户都是惊呆了。那美国三藩市的一对华裔夫妇呢，早前在市政府的物业拍卖会上啊，购入了一条豪宅区的私家路。那么这桩交易呢，近日是在区内呢引起了极大的回响。那原因呢，就是即使这对夫妇并非是区内的居民，但是呢现在是有权随时向35户富人开价的，要求对方付钱，这样他们才能够停车。 哎， 有居民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呢，马上也是提出了陈情，就想询问能不能取消这宗交易。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出生的蒂娜呢和台湾出生的迈克尔夫妇是当日以$90,000买下了路段。那路段两侧的35间豪宅全部都是价值$1,000,000的。那根据这个迈克尔夫妇与市政府的买卖的合约呢，二人现在呢是已经拥有了整个路段的行人路啊、行车路，还有所有的公共区域了。而且呢，迈克尔在日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是表示，我们很幸运啊，能够买下这个私家路啊，全部都是因为豪宅区的业主委员会在过去的30年来一直没有按时的上缴每年$14的房产税交给市政府，这才让这对夫妇有机会买下了这条路。那么这个路段呢，也会为这个夫妇带来商机。那只单单是这街上的120个车位，就可以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没错，我们来说这个豪宅区的住户啊，也是惊觉自己家门外的这个路居然被买走之后，透过律师向市政府发信。 也指出了说过去一直没有缴付这笔小额税项，只是因为税单上的会计师楼地址有出入，而并不是刻意逃税。那么业主委员会又向市委会表达了诉求，要求取消这对华裔夫妇与市政府的这个交易，并且计划要控告这对夫妇和市政府，尝试防止私家路再度被转手。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应该进展就是大概在这个程度上，我们也继续关注吧，不知道最后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解决。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就是因为一个地址的问题嘛，不可能啊， 你没有交税就是没有交税，要不然也不会给人家带来这个商机，对不对？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现在就有人来跟你们说停车费要怎样， 就是啊。 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他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是被诗人折断了伤心了换歌词一首，那鸳鸯走散了一直在拼命地往南走，被混沌的城市用钢筋捂住了出口，仿佛悲伤的人们能靠着雾霾遮住伤口，还羡慕着期待蓝天的少年总抬头，举起无助的手，却暗示着别人别找我在天亮以后，我怀念起没有雾霾的时候你的借口，在不足几平方的脏乱里号称着自由， 一首薛之谦的《初学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从来没有被表白过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的，嗯， 其实我觉得在恋爱中的初学者的话，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会表白，或者是在接受表白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反应啊？ 所以要就是千锤百炼，百折不挠。 我当时也想有这 种，越挫越勇。 我当时也想有这种机会。 总要从第一个告白的人开始吧。嗯， 哎，看看朋友们吧。 是 单枪匹马一揽的热闹说情话，我都是在雪糕棒上看的、看这个雪糕棒上哦，你不用长高我会弯腰。 感谢这个，就是这雪糕生产厂家呀，这么贴心， 有心了哈。 是啊是啊， 嗯 嗯，来看呢，这位叫潇潇的朋友说，别人对你稍微好一点，你就开始各种胡思乱想，哎，他是不是喜欢我？其实呢，最后他只是无聊找你打发一下时间，我能怎么办？ 就是默默的当做没有这个想法过。嗯嗯、来看看，哎，这位叫的朋友说， 你是怎么给他配上这个读音的起伏？ 因为都是那个火星文 嘛。哦哦哦，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啊，没谈过恋爱还整天装得像个情感专家一样，哼，艾特一下袁某某。 对呀、啊，我就是在想，这是不是当年的同学？然后想对我说的这番话， 研究一下啊，难怪不敢留下真实姓名，只是写了一个嗯嗯。 好，我知道你是谁了。刘仁兴说了，他说月老一定是拿着我的红线去织毛衣了，要不然为什么七夕、情人节这些都在我的生活当中不存在呢？ 最后你得了一件毛衣呀、 啊，啊，对呀，还挺保暖的呢。冬天就快到了吗？ 我感觉要真的打起来一件毛衣，那缘分真的是大大的，而且还是一个红毛衣，多么的喜庆！ 你在想浪费了多少缘分就织一件毛衣？ 对呀，今年3岁，说了，这个人和人在一起呢，就是缘分。 嗯， 担心真的没用，努力也没用。这是过来人 啊，是 过来人跟我们分享的生活经验， 就是感情的事情啊，强求不来、嗯、 是， 所以有时候告白是一厢情愿， 嗯， 不被告白也可能就是一个人自作多情。 看这位朋友说的太有意思了、嗯、卖减肥糖豆的说，就好比拱了一辈子白菜从来没被猪拱过。 啊，话话糙理不糙吧，想想还是有一些道理啊。 哎呀，太有意思了、嗯！ 哎，这位叫小妖孽，他说呢，别说话，从出生一直单身到现在的我，已经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啊、 我是多么的有勇气！ 好，送你上头条。嗯，来看这位叫曲奇的朋友说， 嗯，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有人和我告白。 哎，其实我倒希望接下来互动的朋友能够，在说出你这感受的同时也说说你的年纪，我们看看 有点太狠了， 能不能将伤害更近一层呢？如果要是看到比如说这个17、18、9岁哈，我们觉得真的这个不被表白也属正常，就 是 还是很年轻、 哎、 有可能就是真的是30多岁啊，40来岁， 50郎当岁。 对呀、啊，始终没被表白过，好像就真的是让我们替你有一些担心了。 哎呀，难怪人家说咱们节目现在越来越奇葩，大家都流行说把伤害降低到最小、 哎、 我们永远提升到最高。 我们就是挑战不可能嘛。 嗯，好吧。 嗯， 哎，来看看这位叫南韩先生的朋友说，那个天天吃狗粮啊，看着别人秀恩爱，这个单身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他这算是变相的一种表白吧？ 那求被表白呀、 啊，对 呀、 啊， 求收留啊。 嗯 嗯， 我们的短信平台以后就收留你了，常来坐坐， 说出你的年龄。 哎，来看这位朋友叫我是12，他说了啊， 王浩，我等你很久了，你能不能回个头？ 啊？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利用好今天这个机会了， 就表白了。 哎，对啊，把平台当做一个表白的机会。 这个朋友叫什么？王浩。 嗯 嗯，王浩，回头啊，赶快，要不然以后，哎，他也没有 同名同姓的也行啊。 要不然以后你就不要再回头了，回不了头了， 回头一晚。嗯， 不要等到回不了头的时候再回头。 哎，还抱怨没有被人没有被人表白过，其实有人真的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呀。 哎呀，这位朋友真的是以后再也不会听我们节目了，被恐吓了。嗯， 来看 这位朋友叫一，说不需要被告白，因为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爱我。 这么多年你就是靠这句话一直支撑自己过来的吗？ 已经疯狂了。嗯， 这叫木土金说了，活了16岁了，喜欢一个人却没恋过任何人，喝杯可乐都不能半价。 哎，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就什么什么第二份半价的时候就觉得扎心啊。 是的是的，嗯，就是那时候特别痛恨商家搞这种促销。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旁边的人拼一下， 哎， 也许就一段美好的缘分就开始了。 哦，是这样啊。如果商家提出的是怎么证明你们是情侣呢？ 你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是情侣啊，谁说第二份半价，那他不是第二吗？ 哦，是这样。你看你据理力争的样子。 一看就有过此类经验。 嗯， 哎， 其实我在想16岁真的还小啊，花季才刚刚开始嘛。 哎，不要着急嘛。 没错。 嗯，好，今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说一说大家不开心的事儿。 是我们比较开心吧。 希望大家以后真的是像今天一样，就是大胆的说出来自己内心中的想法。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喜欢的人， 嗯， 又不想错过这段姻缘的话呢， 是 一定要勇敢的向他表白。 对， 这样呢，也许会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也留下难忘的一笔呢。 也许就会有惊喜啊。 没错没错， 嗯， 试过才知道啊。 是， 嗯，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FM 7